好，翻到嚟今集嘅案八法律点评啦，咁好少可啦，我哋有呢个女性嘅嘉宾嘅声音啊，咁啊咁啊好荣幸啦，咁啊揾到啊呢排又久经呢个被折磨嘅许上嚟啦 ，OK， 咁佢乜水咧？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呢、這个香城挂二碌咧嗰个咁嘅 Facebook page 咧，就好多 like 噶、啊、吓，基本上系我哋嘅廿几倍啦、啊、因为咧基本上咧系。只有認識佢嘅，即係唔會認識我哋嘅，咁唔緊要啦。咁啊，今日啊都係會講下呢啲關於私隱説明條例或者呢個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啦，阿伯。咁啊，係咪有啲咁啊？去你出下聲啦。如果唔係，當係我老作噶啦。OK 嚇，打個招呼先啦，係。 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香城桂玉呢个漫画 page 嘅，系啊，系啊，咁我本书诶，因为全城好多师兄喺各大书局有得卖啦，大家行过各大可能三联啊、商务啊，系可以入去揭一下，你中意嘅就唔好揭咁多下啦，即刻买啦。 冇错，系啦，咁啊。咁啊，賣完呢個黑膠廣告啊，雖然按摩從來冇賣過廣告，你係第一個廣告啊 ，OK。不過雖然我冇收你錢啊，當然啦，因為你嘅知名度係高過我哋嘅 ，OK。不過唔緊要啦，咁啊，講翻呢個呢個私隱説明條例係嘛，同埋呢個咁嘅 私隱條例啦，呢兩日熱門嘅 係熱門嘅，講呢間嘢先啦，咁樣樣嚇，咁啊，當然嗰、那個嗰、那個白頭佬啦，咁啊就喺度呼籲啦，咁誒任何嘅學生咧。進行呢個罷課嘅時候咧，就打嗰個熱線 ，OK， 咁啊，唔知唔係捐錢喎、啊，但係呢個係舉報啲人啊，唔翻學喎 ，OK 嚇、啊，咁啊有冇問題咧？樣嘢嚇，黃伯嚇。 咁嘅，即係呢個私隱條例咧，就有咗好耐噶啦。咁咧，佢私隱條例咧就唔係私隱嘅，其實佢係 data protection 叫做，即係資料保護，跟住括弧私隱咁，即係私隱呢樣嘢咧。就九成是涉及資料的，即某些人都知道個名字、住在哪裡、地址、年齡、身材啊咁啦。咁於是乎咧，即為咗要保護呢個資料咧，即叫埋保護私隱啦。我哋講私隱咧，而家香港其實冇一條叫保護私隱嘅法例，只有一條保護即資料嘅法例。 咁啊，條例係咪嗰條叫做？即咩咁啊？即銀行咧，連都要記啲乜嘢噶嘛？係啊 ，data protection 即資料保護。咁咧就括弧咗私隱，咁佢就包咗啦。咁當時立法咧就話立咗呢樣先，因為呢樣容易啲。因為你比如保護私隱就比較難搞啲嘅，即係你比如某啲人嘅資料咁你知道你係咪唔講得咧？咁嗰啲娛樂明星嗰啲咁咪大劑係咪？即係邊度玩啊？即係黎智英喺邊度日日俾人哋狗仔都望住跟住啊？咁係一種侵擾嚟嘅，對個人嚟講，但係你又好難係嘛，即係唔俾嘅，禁嘅，尤其是知名人士、公眾人物咁樣，因為個英國 common law 傳統就唔非法，要保護佢哋嘅皇室保護，你唔知啊？即係最有名嘅事件就係、是、都唔知有冇名啊！即係戴安娜未死咧，有一次係喺度做尖啊，做尖啦，舉嘢咁啦咁咪喺个顶嗰度，喺屋顶嗰度，即系吊咗个 cam 咪影佢。咁你即系妈妈声啦，系嘛？同埋佢即系好似有婚外情啊，嗰阵都呼应佢声啦，啲小报啦咁。咁但系英国都唔立法，咁英国唔立法，香港就唔会立法噶啦，所以就冇呢、這个。但系咧就觉得系要保护某啲嘢嘅私隐，咁咧就所以就立咗呢条即系保护资料嘅法例。 即系间接都保护嗰个人身安全定系咩啊？嗰、那个 嗱，佢如果你上个网咧，其实就好简单嘅，佢有六大原则嘅，就系、是、私隐嘅原则。咁你侵犯呢六大原则，唔系即系使用资料原则，侵犯咗咧，你啲人就可以向呢个私隐专员投诉啦。咁佢可以叫佢停止咧。咁比如你啲人攞咗个啲 credit card 啲资料啊，嗰啲卡啊，嗰啲地铁攞咗你啲。嗰啲資料啊，咁而家都係咁啦，向佢投訴，佢叫佢唔好咁做啦。如果佢唔聽咧，先就刑事罪，即係私隱專員話咗你唔聽，咁所以變咗你其實一個投訴佢認為你成立，咁佢叫對方嗱你唔好咁做啦，咁樣停止你侵犯人私隱啊，諸如此類。當然你亦都可以民事去追究責任嘅，咁啊比較困難啲啦。民事通常你唔覺有咩案例，咁但係叫做有個保護啦。咁主要系大規模啲私隱，咁啊有咗條例之後又好多嘅，即係比如你申請份工咧，佢六個月後咧，佢又要 delete 咗你嘅資料啦，即係佢摧毀咗嘅。 啊，呢、這个就已经系惯常嘅做法嚟噶啦。即系佢唔可以 keep 你啲资料。嗱、啊，你啲我啲以前你如果你有啲资料喺香港大学咩咩大学，你去攞翻佢咧，佢嚟嘅，佢要妥善保存，要俾你，最多佢收钱收合理地收啲费用，但系佢一定要俾你，同埋俾你知，因为你嘅资料嚟嘅。咁又有呢啲法例保護啊，咁呢個唔係好難理解個框架係點嘅個法例保護框架。但問題佢而家周庸做呢樣嘢呢就好有問題啦。 係。 佢要做乜嘢呢，佢叫人去，其實呢依家呢樣係打爆咗個電話啦。但係其實佢仲有個 email 㗎嘛。咁可能仲有信件㗎嘛，呢啲呢其實網民係做唔到㗎。最好呢，但係其實都似係已經有七十幾個人投訴緊佢㗎啦。咁所以呢件事照計呢就要照查㗎啦，即係私隱專員就唔可以當冇事㗎啦咁樣。咁最新好似頭先冇耐，即係今日下午呢就銀黑劍竟然話 OK 喎，咁呢啲就係蠢到咁唔好理咁白痴嘅，即係因為佢有政治入場啫。咁周庸當然有政治入場啦，但問題呢咁做呢我覺得最好就是投訴他啦，集越多人集到，同埋叫呢個私隱專員喝止佢繼續咁做落去。咁一般人講咗幾樣兩個大問題嘅，一個六大。 但私隱專員公署有法律效力嘅咩？佢喝止啫，咁佢可以唔加。 有嗱，你睇下嗰條法例咧，嗰、那個法例就話咧，佢有權去調查啦，有權去制止呢啲咁行為啦。 嗯， 如果你唔跟佢嘅指示咧，就係犯法嘅。 OK。 即是他变成间接可以執行到條法例。其实就不是挺好的，因为如果刑事那你不是叫律政司告的，或者我民事起诉的，是不是？但是你民事告他呢，你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要证明你有损失的嘛。 是。 即是他侵犯我私隐令到我损失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告得他当然。那你没有这条法例都告得的，是不是？所以呢民事一般人都难以花费去告人啦，所以民事系形同虚设嘅。但系刑事咧，刑事你又佢系要间接嘅，即系要个私隐专员出声，佢唔跟咁先犯法。个法例就咁嘅，即系唔可以直接话佢已经侵犯咗啦就犯法。咁都好，调翻转头，咁你依家咪叫私隐专员去禁止佢继续咁做咯，即系话佢会侵犯人嘅私隐咯。咁系咪侵犯咧？咁你睇条法例咧，有六大原则咧。佢就已經起碼唔見咗兩三條嘅有關係啦，特別係佢收集人資料係要合法噶嘛，手段合法啦，合乎法例啊，合乎法例同埋公平啦，係咪？你唔可以夾硬攞人啲料咯。另外佢要責任保證嗰啲佢收集資料嘅人，即係比如你收集人哋資料咁樣，你個用途係要同你有個目的啦，嚟個目的係要合法噶啦，要合法。 唔係，而家最常見嘅就係收集啲資料去商業用途啊嘛，即係成日講嘅呢排嚇報紙啊嘛。 商業用途都叫做係 大嘅概念啊嘛，係即係我做廣告啊，做 marketing 啊，咁呢啲 商業用途佢係可以係合法噶嘛， 係 係咪？即係不當咁，但係佢唔係害人啊嘛，明唔明啊？你收集啲資料害人嘅時候咧，咁你係絕對一個非法行為嚟嘅喎。如果我要即係我啊。好簡單，因為你而家係干擾緊嗰啲學生嗰個參與集會嘅自由啊嘛，咁呢個違反嗰個兒童權利公約嘅。兒童權利公約講明，所有兒童都係兒童，係指18歲以下嘅人，佢係有權參與政治，有權集會表達自由，有權參與組織，即係同成人一樣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權力嘅、那個權利嘅。咁嗱，嗰個好緊要啊，其實。你依份學校唔可以干預佢，家長都唔可以干預佢，因為佢係直接佢個權利嚟嘅。咁啊，香港政府係簽咗呢個公約嘅。咁問題之下咧，因為佢係公約嚟啊，佢又冇一個所有冇一條國內法啦，人權法就係國內法，即係所謂地方嘅立法啦。香港有人權法嚟，咁可以打官司咧。咁因為佢係國際法，你簽咗咧就承諾自己喺行政上去做好呢啲嘢，即係一個道德上嘅承諾。就唔係一條咧可以直接打官司嘅法例，即係簽咗，但係個公約係簽咗嘅，香港政府簽咗，咁所以係有責任嘅，即係有責任用行政措施保護兒童嗰個權利嘅。咁而家呢個周庸做嘅嘢係侵犯緊人哋嘅人權啊嘛，佢嘅私隱嚟噶嘛， 系咪？私隐都系佢人权嘅一种啊，儿童权利公约，咁你上网搵就知。大家应该顺便即系做少少公民教育。咁我写过几次噶啦，今次又好似啊何文之潮都好快讲啦，呢样嘢违反儿童嘅权利啦。咁呢个系重要嘅。咁所以原则上咧，佢做呢个目的咧就干扰人哋嘅人权咧，咁呢个肯定就唔法啦。咁所以就私隐专员咧就无论点计咧，合理地咧就要阻止佢嘅。咁但系问题，依家个政府好似唔 系 好妥 咯。系啊，都觉得唔会 action 啊，即系连啲官都出嚟话，觉得佢哋话学生好啊，保护佢哋。 啊， 都佢哋讲晒啦，即系之前咁多反占中嗰啲都帮佢开晒路啊。 反占中开晒路啦，但系早两年国教嗰个都叫做成功咗啦。 系，但嗰时仲系梁振英啊嘛。 如果私隐专员唔行动咧，因为你私隐专员只系执行个法例噶嘛，咁你唔做嘢咧，啊客观上大家睇到噶嘛，你唔执行法例咧，咁、那个问题就会好大噶啦。咁当然啦，那个政府去到咁啊嘅 level， 我就觉得公民就自己起动啦，咁啊，即系你唔好怪我，见到佢打佢啦，即系话呢法例唔帮你嘅时候，你就要自己做嘢。 嗯， 系咪咁啊？睇个发展点啦。但系侵犯私隐呢个咧，就系、是、顺便大家要即系要知嘅，即系你唔系随便，同埋个儿童权利呢啲观念都要知道。早两年咧，咪话验毒嘅， 系强制验毒， 唔系强制验毒嘅，而家都仲话用紧嘅。但系你见咧系冇咗下文嘅，因为佢其实系违反人权嘅。 嗯， 其实违反人权嘅，所以佢结果黑做咗好多嘢嘅。即系嗱，你比如系有嘢要证，即系验到啦，咁你只系话俾个学生听啊，又唔可以罚佢啦，唔咁啦，好多嘢，咁令到其实系冇乜用嘅，冇乜用，佢面子问题继续做落去嘛。咁但系嗰一次咧，都反映好多，就算系教育嘅人咧，做教育嘅人咧，都系唔知道儿童权利公约呢样嘢，唔知噶，冇人意识噶，啲学校校长系冇噶， 都系，即系喺中国人社会，小朋友附属于家长嘛。 佢。嗰陣我最好笑就係大埔家長會，我記得佢話：喂，問咗先，冇問題㗎。佢話問咗家長就得㗎啦。咁即係呢樣嘢唔可以問家長，家長係冇權同意，因為嗰個係個權利，唔係家長嘅權利，唔係兒童自己嘅權利嘛。所以佢啲人權意識好差。 啊！ 好嘅。最近你有冇發覺有單嘢啊？有個人俾人剪咗頭髮，好似係咪香港嘅事啊？有個學生。俾个训导主任剪鬼咗佢把头发， 我听过系， 系咪有啲咁嘅新闻啊？系咪香港新闻定系？嗱呢样嘢违反人权嘅，知唔知啊？好多人唔知噶，好多人啫。你读中学有冇话唔俾你留长头发啦？呢啲校规啊，有冇啲咁嘢啊？ 今日有讲话咧，有两个魏俊仔喺学校唔知染发同食烟，跟住即时俾人踢出校。 嗱，食烟就另计啦，行为唔系食烟都唔系嘅，同你嘈得佢嘅，因为染发咧，即系头发个发色咧，你个人嘅发色咧系你嘅人权嚟嘅，即系一种你个人嘅表达嚟噶嘛。咁你要除非好肉酸啦，系嘛？你扮到魔鬼咁样，咁你影响其他人啦。但系如果你只系话长头发，咁喺今时今日，你唔能够话系一个咩咧？哇！我哋间学校好严噶，咁我哋唔准人留长发，呢个唔通噶啦嘛，已经系咪？所以呢啲，但系会有啲咁嘅事件，我干预佢要加人剪发啦，咁时时都听到。学校里边好多违反人权嘅嘢噶，有冇收书包啊？嗰啲咩你听过未啊？ 有系啊，话偷嘢，有次案发生。 收书包，边个有收人书包嘅咧？冇噶嘛，但系啲先生可以收人书包啊。我就得意啊！我见到话有啲拍卡嘅做法噶，咁你变咗出入都有记录噶嘛？ 系啊！ 当年我哋学校都进行呢个八达通拍卡嘅。 咁其实你嗰个记录佢点用咧？个校本身 佢就话 迟到，系啊，就点下你有冇迟到？你迟到嗰个时间系几点入到学校咁？ 拍卡咁咯，即系等于系公司。 但 系 有冇坐前处理啲资料咧？因为是人哋嘅私隐嚟噶嘛， 唔系嗰阵时啱出现呢啲咁嘅嘢就未咁成熟嘅， 所以有好多嘢就系啲人唔明咧，即系亦都见到啲班友成班人企晒喺度，有个撞添，呢个马英国冇呢个法律知识，都冇常识啊，冇人权嘅常识，亦都冇法律嘅常识，其中一个教联会校长嚟添， 又系咁讲，即系你唔系话为个细路好啊，可以做好多嘢，你打佢得唔得？ 佢所以可能知嘅，不过政治任务啊，大于一切。 系啦，你几核突咧？但系你唔可以公开讲噶嘛？呢啲或者你要技巧啲讲噶嘛？所以呢啲人就嗰个冇呢个法律常识咧，就好弊嘅。佢咪话冇事噶。即系因为传统中国人话喂喂你好 都冇都叫正常啊，佢系明知而故犯，指鹿为马嗰个黑人憎啊， 系啊黑人憎，非常之黑人憎。 即系唔知我咪唔知咪唔知咯，咪学咪知咯。咁但系你破坏到规矩，你系明明系颠倒是非黑白咧，呢样嘢咧就系咧，你系好破坏个社会，即系啲建成就唔系一朝一日嘅事，你破坏佢就好快嘅啫。 系。 而香港咧，即系讲人权，识得人权法律嘅人咧，其实就唔少嘅。但系咧，识得反应嘅人咧就冇嘅。戴耀廷都系专家嚟嘅，人权有做人权，唔系有写人权嘅嘢嗰啲咁嘅。香港叫好多人研究人权嘅，但系就反应咁慢嘅，即系冇反应啊！基本上佢唔知有啲咁嘢啊，冇计啦啊！咁啊，這個議題繼續啦，咁另外仲有一個議題都係有啲關聯㗎喎，係咪？ 係，冇錯。 來興起一陣白色恐怖喎，有人舉報人搞到人啲 Facebook 冇咗嗰啲咁嘅事。係。 冇錯。 介紹下啦，咩你啊？ 係，我係去大家嚟喎。係咯，就係呢排 D100 偷桃事件，再有個後續就係話佢偷咗好多人桃啊嘛，我都俾佢偷過兩次，就佢哋又唔係直接撳個 share 掣喎，就係 save 咗人哋個桃之後，再放喺自己 Facebook 度壓 like， 就話同意就 like share 啊嘛，咁啲 like 就落曬佢袋喎，咁但係人哋原作者又得唔到好處喎，咁樣呢就話最近佢哋 share 咗富人一篇文咁樣，咁其實富人自己喺 Facebook 都係放 abstract 咁樣，如果你要睇成篇文要撳入去㗎嘛，咁但佢又成篇文 post 晒出嚟喎，咁即係富人啲人啊嗰啲人係咁投訴啦，咁投訴咗成功咗追返啲100有1蚊一個 like 就寄返張支票俾佢，咁即係呢件事就好似 一個 like 都 係呀， 我要 開先例呀，4000多蚊喎，系啊，嗰张支票是4000多蚊，咁好似即系大家成功咗啦，即系 D100 偷人哋咁耐逃啦，终于即系好似承认自己都唔啱咁样啦。但系即系呢个支票一出之后咧，就大报复就嚟啦。咁就好多即系嗰啲富人作者啊，即系嗰一期闹嗰啲D100偷逃啲人咧嘅 Facebook account 咧，都俾人举报咗，冻结咗。即系因为而家好多人。即系玩 Facebook 啊，嗰啲作者其实都唔系用真名噶嘛。 呢度系咪要我都唔系太懂噶，因为咁其实系点样可以话举报，点样有啲咩效果可以封咗人哋嘅个？ 其实 Facebook 每一个页都有个三角形咁样，你搵咗个三角形下面就有一举报，咁佢里面已经写咗好多啦，譬如咩呢个 page 有色情资讯，呢个 page 放应用， 咁啊明啊，呢个明啊，咁有几多人举报佢就会封佢啊个 account 咧？ 我都唔知有几多人举报，但系啲人咧就话啊 D100 啊黄世泽即系怀疑主持呢件事嘅人，咁其实佢都好多分身 account 嘅嗰啲，咁佢啲分身一出哦有十几个咁举报咁样，应该。 咁就夠咯， 系啊， 可能十几个得噶咯，因为你有心做啲乜人憎嘢咧，就去举报人咁就得噶咯，系嘛？ 系啊， 好似佢自己又认屎认屁噶嘛，系嘛？咁啊，所以好多人就认定佢系即系老手嚟啦，玩呢啲咁嘢系嘛？ 系啊， 咁佢有一个网络年代，即系叫做第一代嘅高登仔嚟噶啦，佢系， 系系 系啊，咁即系由论坛年代进化到 Facebook 噶啦，已经系。 佢哋嗰几个人都系啦，系嘛，即系好叻啦呢啲嘢。咁但系你用啲嘢去做呢啲嘢，咁咪损人而不利己噶噃，系嘛？ 即系佢咁样封晒人啲 account 咧，咁即系我都叫俾佢偷个图啊嘛。咁即系其实我都有被偷图嘅价值啦。咁佢搞到我个 account 死咗嘅时候，如果即系我个 page update 唔到嘅话，咁佢哋自己都冇图偷啦。 嗱、咁呢个就系、是。如果法例嚟讲咧，佢要谋取利用个电脑去谋取你嘅利益啦，系咪？或者令到人损失啦，有意图咁做已经得噶啦。咁其实俾佢封 account 嘅人会唔会有 损失呢样嘢 loss 啊？ 其实有噶，即系因为我自己都俾佢检举咗 account 啦，唔止一个两个添。因为其实我开头都惊我会可能俾政治打压之类嗰啲，咁开另一个后备咁样。我嗰个真个死咗，咁我都有后备可以管理翻个 page 啦。咁就系我发现我真个死咗啦，跟住我喺 Facebook 闹啦，就话系咪皇帝闹你啊，搞我啊！闹完之后三个钟之后，我嗰个后备 account 都死咗。咁其实即系好彩，我仲有其他 friend 帮手，可以有限度咁样管理嗰个 page 啦。即系就冇唔系全部权都得嘅。但系如果我真系个 page 搞唔到啦，冇办法要废弃咗，咁其实我接近二万个 fans 就冇咗。即系 二万个啊！我储嚟储一千个都未有。 系啊，储咗咁耐有二万个 fans 冇咗。 所以咧，佢系知名人物嚟嘅，我哋呢啲是魔 potato 嚟嘅，睇下。 嗱，我简略 有其他嗰啲知名博客，好似咩舞代堂啊咁样嗰啲，佢哋系啊，咁个 page 都 喂 放 咁你搞人哋个 page， 如果人哋揾食嘅，或者有呢啲可以增加知名度、间接可以揾食嘅途径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好一嚟系缺德啦，二嚟系犯法噶。 唔系，系明知，唔系因为嗰啲 page 咧，你其实有一样嘢就系、可以俾钱去。帮你去 服务， 整多啲 like 噶嘛，即系佢有乜功能噶嘛？ Okay. 虽然我冇用过啦吓， 我有俾钱过 Facebook 噶，我俾咗钱 Facebook 俾佢卖广告，佢都唔开翻我户口，我真系好嬲。 咁即系话，喂，我俾咗钱落去呢个 service， 你令到我冇得用呢个 service， 你明唔明啊？咁啊，成件事就 系啦，嚟有经济利益，呢啲都全部系经济利益嘅问题。咁但系你可能你要搞一大轮再 Facebook 度嘈咁样，然后又开翻个 account 咁之类啊，系嘛？咁你都会制造咗你好多不便同损失嘅， 你时间都系金钱嚟噶嘛？ 系啦， 你太咪 损失， 靠时间累积噶嘛？ 系咪？嗱，就法例咧就喺法例200章161条。咁啊，刑事罪行条例啊，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咁咧就会构成犯罪嘅。咁啊，任何人咧，即系意图犯罪啦，利用个电脑啦，咁你可能系 send email， 咁都已经系噶啦吓。咁啊，不诚实地欺骗啦，系欺骗一啲嘢咧。咁啊，目的咧，佢欺骗目的系令到即系自己得益啦，或者。不诚实地意图导致他人蒙受损失，咁即系话咧，你未必需要有利益，不过黑人憎系整蛊人、搞弯人哋，等人哋搵唔到食噶啦，令到人哋有 loss 咧，咁咧呢样嘢就系犯罪嘅，即系呢个行为系犯罪，即系呢个咧就系、是、不诚实使用电脑嘅犯罪行为啦，咁就系呢条啫，呢条好重要噶，呢条。近呢十年八年里面，其实就利用呢条保护咗好多人噶，告咗好多 case 噶，系咁犯罪，一经公诉程序可以最高系监禁五年嘅，系咪？咁啊，获益及 loss 嗱，如果头先咁讲咧，唔知系唔系呢个 D 一百啦指示又点到啦？如果系D 一百攞人啲嘢，咁而咧又俾人嘈啦，咁啊报复，系咪？咁啊，报完之后你哋又唔敢嘈佢啦，咁佢咪有利益咧？梗系有啦，系咪先？有 gain 啦，系嘛？ 嗯。 好啦，另外你哋系会有 loss 啊，所有俾佢搞过嗰啲都会 suffer 咗啲嘢咧，有 gain 有 loss， 咁啊 fit 呢个法例嘅定义。初步觉得系，当然啦，即系过唔过得入咧，就好多技术嘢嘅。咁但系初步系 fit 到个法例定义，报得案。 好，等我搞搞佢先。 啊，咁啊，即系研究一下啦吓、啊，我哋唔好话，即系法例系有嘅，即系唔好随便用个电脑咧去搞嘅，呢个好紧要嘅，呢个意识上你系要自己明白。 嗯， 仲唔好讲啊，仲话系即系评论员啦，又话不同你不同意你意见啊，誓死保护你个要发言嘅权利啦。咁你人哋就发冇得发言噶啦 ，Facebook 都冇咗嘅时候系嘛？咁呢啲係好唔尊重个言论自由係咪人哋闹你咁咪闹返人囉最多係咁嘅啫咪最多 嘅渣歪言论呀 咪囉 佢好耐之前已经係用律师信限制人哋嘅言论啦 律师信事件，咁啊嗰个就江湖嘅恩怨呢，虽然当时係有人答返佢㗎喎。答返嗰封信係我写㗎，你知唔知好多人都知 道。啊，你有答过咩？啊、 当时呢佢哋第一步就哇啱收封信㗎嘛，咁啊於是乎我哋有啲 ICQ 啊，嗰陣用 ICQ 啊 ,group 啊咁样。我了解咗事件之后呢，咁我话啊，我负责草拟同你答啦，咁一个月就收咗皮啦。因为佢自己系指控人哋呢，就系、是、指控人哋呢就系、是、侵犯个版权咁样。咁呢我话你话侵犯嗰个人，请问你系边一件事、边一篇文、边一句嘢。我话呢即系如果你冇根本你冇讲到系边一句呢，咁喺我哋嚟讲呢，即系被指控嗰个廿三局嗰啲人咧，就不知所谓何事，即系不知所谓咧，就读下坡佢两边俾个 space 嘅，即系话你咧不知所谓，咁咧，所以就无从敬覆阁下嘅指控咁样吓。咁、啊、另外咧，有关你嘅指控一般而言或者特别而言咧，我哋认为我哋系冇任何即系影响言论自由嘅行为嘅咁样，所以又不承认你有任何即系影响你言论。即系侵犯你版权嘅地方咁样，咁啊，哦，嬲到佢，即系唔知点算，咁跟住就话要出信啊，我一定要出啦，咁样，结果到而家都唔见啦，当然个廿三高都散咗啦，所以就出现呢个成日话告人嘅，即系律师信事件，咁但系根本就冇出过律师信啦，而即系咧，连出律师信嘅常识都系冇啦，因为佢话。指控人嘅常识，比如我指控你，我头先问咁多嘢都要知道嗰个事件系点啊，我要好清楚我几时几日做过啲咩事，跟住呢我话俾人哋整蛊个 account 系冇咗，咁我怀疑系边一个，咁我好啦，一个人怀疑都唔系好够啊，你仲有好多人都有相同经历，咁你怀疑啦，咁希望查咁样，咁你好清楚㗎嘛，咁你唔能够走去差馆话我俾人搞喎，或者你走去指控某人啊，你搞我喎、啊、咁样，咁你都讲清楚，我点解怀疑你搞我噶嘛？咁你几时几日讲过啲咩？我 cap 咗图啊，咁样，咁你有证据先得噶嘛？即系唔系咩上庭嘅证据，你都要清清楚成件事。你唔能够净系话我而家告你啊，你侵犯我版权啦、啊，或者我告你啊，话你搞我电脑咁、啊，你就冇一个详细嘅事件。咁而你出封律师信，咁律师都唔会同你出噶。系咪？因为律师都要问你，你指控人哋，你指控个根据系点噶嘛？咁个根据都冇嘅时候，咁就好。咁当然啦，系好啦，系好傻噶啦，系咪好柒噶啦？咁有名叫， 有名叫 噶啦， 系一世都。 此人又吓、啊，即系咁能够咁得罪人嘅就都系唔系好多嘅。咁但系网上都有 呢个名流青史，但都要呢个遗臭万年啊嘛，系咪？ 咁佢又想啦，可能真係会得到嘅吓。咁、啊、但係无论如何呢，我觉得呢啲即係咁，你上网大家都方便，但如果你话用上网自己有啲技巧上掌握而去搞人呢，你个道德上已经有问题嘅。即係骚扰人喔点到。即係你闹人唔係骚扰人嘛，闹人咁鬼叫你睇咩，係咪？我最多係闹人咗，我绝对唔会走去洗人版，咁已经有一种黑人憎嘅行为。唔系唔止黑人憎嘅，因为你干扰咗佢言论自由啊嘛。 系啦， 系咪？即系等于同阿周融差唔多啫嘛。你硬系搞， 即系你利用网上嗰种匿名性，即系以为人哋唔知咁就可以搞一阵咁样。 冇错啦。咁咧呢啲系本身系道德上有问题。咁你成日觉得个道德上问题咧，我吹佢唔着就唔系嘅。呢条法例讲得好清楚嘅，你导致人哋有真系损失就得啦。咁你就系话我唔中意人闹我，咁我就去报案，咁就冇呢回事嘅。但我如果真的有损失的时候，我有权报案，是吧？因为法例的目的就是这样的嘛。我都报过案的，而得到我的应有权益的结果是、啊、真的查的。估不到了，是真的会查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是吧？ 差不多了 ,OK。 今天有两单 很快的终审庭的东西呢，值得一提，有两件案的，你不知道。今天的事件。 是怎样呢？ 第一就是梁国雄上诉，就输终审法院就要求，其实他不是上诉，他是想入品，但是个法庭是不受理的。咁他上诉，他不受理那个原那个 即系品话剪布，话曾玉成就违宪剪布，就系剥夺佢发言权咁啦。咁咪系嗰个高等法院，因为已经有案例啦嘛，咁咪唔受理，咁佢上诉唔受理，咁中审法院咧就话都系唔受理，结果咧就系咁样，就唔系输咗咩嘅，就系、是、输咗唔俾你入品啫，即系基本上唔系输咗官司，系听都唔听咁样输咗。咁你觉得啊又系吓可耻啦，系嘛？话中审法院可耻咧，唔理你。但系中审今日有另一单嘢咧，又系几正气嘅，非常之正气。即系咧，就系嗰啲同志团体喺街度跳舞咧，咁就俾佢告话要话佢哋冇呢个咩啊，冇攞申请牌照啊。咁今日就污咗咧，系唔使嘅。咁咪证明中审法院其实就街舞系无需领牌嘅。 喂，咁你朝早啊，啲耍得太極啊，你嗰啲咁嘅阿婆喺度跳嗰啲咩？ 工聯會啲最興啊， 舞啊，咁嗰啲又唔捉，你又捉人街舞，你咩意思啊？即係文化歧視啊？ 話佢冇牌啊，咁樣，咁啊點解咧？就當然過兩日望下你有冇詳細啲嘅新聞報導啦。咁你常識都覺得唔妥啊嘛。有啲人就濫用法例啦，即係啲政府人員啦、啊，咁佢唔中意又咁樣。我未有申請娛樂牌喎，咁你喺街嗰度跳下舞。申请娱乐牌真系有啲搞笑，咁所以中审法院rule down 佢都系合理嘅，系嘛？即系证明我哋嘅法院都仲还系有一定嘅独立性嘅，有独立性嘅，所以可靠嘅基本上啊。如果唔系可靠咧，我哋嘅伟大嘅熊仔唔会成日走去做 judicial review 啦，系嘛？ 诶，你不过佢抽佢水嘅啫， 咁佢不过佢系输嘅多嘅啦，今次又输啊。唔系我有研究佢第一次申请。输咗嗰个林文翰审嘅，即系话拉布啊，个案例其实已经定咗噶啦，佢个逻辑亦都合理嘅，即系林文翰话冇话到唔俾你讲嘢，但系你唔可以无限期讲啊嘛，咁边个去负责决定你讲几多嘢为之合理咧？就系、是、嗰个主席，系个立法会主席，佢因为佢有权去控制个会议系 properly 咁进行噶嘛。咁所以喺佢嚟讲，喺佢嘅决定咧，如果佢当然突然间话斩缆咁样，咁咧佢就唔啱，就系违反严重违反程序。但系如果佢只系即系当时已经俾你讲够啦，跟住话嗱，我俾多两日啦咁样，之后决定终止个讨论要表决咧，咁喺呢个咁嘅角度嚟讲咧，即系你就唔能够话佢系唔啱嘅，因为各有各个角色啊嘛，你有你发言人个权利，咁你系咪你个即系发言权被？剝奪咧咁啊！你講幾耐先得㗎？你唔能夠講一年都唔停噶嘛，係嘛？客講到夠啦，個主席認為夠啦，咁樣客觀上亦都足夠啦。咁咧，咁當然佢官亦都認為係夠啦。講咗幾個禮拜，你仲唔夠咩？你乜都講曬啦，係咪？你係不過附夾硬喺度拖啫嘛。咁所以好合理地咧，就認為咁佢都有掂到嗰個憲制問題嘅。佢認為即係大家都有選民噶嘛，選區噶嘛，那個立法會係嘛？你要改变喺嗰啲地方改变，就唔系走嚟法庭叫我同你做嘢咁解系嘛？法即系你宪政问题、政治问题，唔应该叫个官去决定噶嘛？系个官系唔干预，系尽可能唔干预议会运作，因为你系三权分立。 系啊， 你有事就打交打掂佢系嘛？你打交都唔关佢事，就唔好话叫我帮你去 review 嗰啲程序，你讲唔到嘢咁。咁呢个其实都系我哋读英国 law 知嘅一啲基本原则嚟嘅，就唔知点解咧呢个啊，我哋呢、這个即系熊仔咧就系唔知点解佢好中意做啲 review 嘅，钱多可能啊， 钱 啲钱啊，人哋俾咗佢，有人送钱俾佢， 成日都话咩打完官司冇钱啊，快啲大家捐俾佢啦咁样。 你少同佢担心噶啫，佢啲数口都好精啊。 好啦，今日嘅时间就到呢度啦吓。 好， 多谢啊，去上嚟啦吓，做嘉宾啦。 好， 咁我可以休息下，唔使讲咁多嘢。 我都有想话讲关于周融啊，大家可以上我 page 睇下，就系、是、呢个周融热线。 系冇错，我亦都用咗今集题目嗰、那个。嗰、那個 page 嘅 ，OK 嚇、啊，好啦， 好， 咁啊，再見，下個禮拜。 我收錢咩用？ 好，拜拜。